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16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干爹给你放烟花。潘明月记性不错，自然还记得陆二伯。此时看到陆二伯，他也没有过多惊讶，只是略微地朝陆二伯礼貌地颔首。身边施立明在跟同他打招呼的军官说话，军官也看清楚了潘明月不是秦家的那位大小姐，但施立明对潘明月的这态度让他也摸不着头脑，只是眼眸一转看到了潘明月手中的长名单，将军心下一突，有了预料。两人寒暄了两句，他才看向施立明，礼貌地问起了潘明月。 是的，这位小姐是…… 啊，这位是潘组长。 施立明侧身介绍了潘明月，不过没有多说潘明月的事儿。潘明月放下笔，也同军官打了招呼。军官心下转了好几道弯，连忙回礼，这才想起了陆二伯介绍他。 哦，这是陆副校。是对，陆副校也是你的粉丝，敬仰你很久了。 陆二伯这时候还沉浸在看到潘明月的震惊之中，施立明跟军官说什么他都没有听到。军官以为陆二伯看到施立明惊呆了，笑了一下，又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。 哦，施队长，您好。 陆二伯连忙给施立明打招呼。时间有些紧迫，施立明也就跟他们说了一会儿话，就对潘明月说道： 差不多了吧。 潘明月折起手中的纸，颔首道： 我还想看看他们的极限反应。 军官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对潘明月的猜测更加确定，连忙识趣的开口： 是的，你们的正事重要。 这几人目送施立明跟潘明月往中间的人群走，等他们走了好久之后，陆二伯才反应过来，他顿了一下，转头看向军官，迟疑着询问道： 刚刚跟在施队长身边的那个女人是？ 啊，她姓潘，不是解大家族的。 军官对一区非常了解，闻言压低声音说出了刚才的推测。 我早就听说了，这一次的王牌小队是由师队跟策划人规划的。 说到这儿，军官又想起了一件事，立马问道： 哎，陆副校，你有没有听过军区的一个传言？ 什么传言？ 陆尔伯看向军官，他对一区的事情了解的不多，毕竟一区是重要机密，他也就最近两年才能接触到这里。 就是关于师队长的师姐。 军官一边往回走一边说道： 我半个多月前就听说了，这个传言不是空穴来风啊，而且师队也说了他有师父，我现在肯定他师姐就是刚刚那位潘小姐。 军官说完自己的推测，才发现陆二伯停在他身后两步远的地方没走了。 他刚刚应该是在决定最后36个名单，这次真是失策，最后决定名单的人竟然是他。陆副校，陆副校，你没事吧？ 他回头，身后陆二伯恍恍惚惚地抬头啊了一声： 哦，没事。 他一边回军官，一边看陆兆颖的方向。就在刚刚他还在想陆兆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，现在想来他就是送那位潘小姐来一区的。陆二伯脑子有些乱，这位军官说什么他已经有些听不清了，满脑子都在想陆兆颖跟那位潘小姐的事儿。回到原位后，眼睛都一直在盯着陆兆颖。陆兆颖正在同江冬夜发消息，感受到目光，他头也没抬 说： 就你知道潘小姐？ 话一出，陆兆颖就知道陆二伯想问什么了。他收起手机，重新翘起二郎腿，懒洋洋地回道： 你是说这次的特训队名单好像是他负责的，你们没问我就没说。 主要一直是这些人挺防备潘明月，虽然防备一个不熟的人没错，但陆兆颖就一直按捺着没说了。这一次的选拔原本也是有陆兆颖的，不过陆兆颖直接让程俊给潘明月决策，把施立明都删了，才有今天这么一幕。这边潘明月认真选了36个人，这36个人中有6个熟人，都是之前临时的突击队的成员。 教官，是潘小姐。 突击队的成员在人员发布下来后脑子飘了一下，瞬间对教官狂喜。 天哪，他真的是一区的人，还认识师队，还是这次选拔的策划人。教官，你真是个天才。 身边临时训练营的长官直接转身打电话吩咐： 从今天起，各个队伍强制按照之前陆少安排的方法训练。 打完电话后，他看着潘明月的背影喃喃道： 这次是闹大了。 至于潘明月，还不知道发生的一切。决定好名单，剩下的就是施令明的事儿。虽然说潘明月跟施令明算是同门关系，但实际上施令明比他要低上几个辈分。施立明见潘明月要走，就放下手中的事儿，送潘明月出门。陆兆颖早就在大门边等着了，他身边还站着陆二伯。看到施立明竟然亲自送潘明月出来，陆二伯整个人又抖了抖。 陆副校， 这一次的施立明看到陆二伯还挺礼貌地同他打了招呼，陆二伯受宠若惊。 陆少，要不你让潘小姐去找娄先生，临时那个训练营当初是你带的，他们一个队进了6个人，这次闹得有点大。 施立明看向陆兆颖，陆兆颖想了想，就让陆二伯去送潘明月。陆二伯还在想哪个势力进了6个人这么可怕，听到陆兆颖的话，不等潘明月拒绝，陆二伯直接道： 可以，我送潘小姐。 潘明月看起来温温和和的，特别好相处。陆二伯车开到半路，就尝试跟潘明月说话了： 去金大街一个小孩，我一个前辈带着他放烟花，影响不好。 潘明月说了一个地址。陆二伯听着地址有些奇怪，这地址也不是京大的呀，京大是靠近步行街那里的。不过他没有多想，只笑着说道： 放烟花其实也没多大关系的，只要那个区域可以放。 潘明月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，闻言只笑了笑。等到了潘明月说的地址，陆二伯看了看路边满是生化危险的标志，才看出来不对劲，但没有多说，只是下车紧跟潘明月。这里到处都有人把守，陆二伯不知道这里竟然还有京大的秘密基地，看门的人显然认识潘明月，直接放行。一路随着潘明月往里面走，陆二伯的心底越来越震惊，不知道这到底是哪里。3分钟后，潘明月带他来到一个防空地，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轰的一声，不远处传来一阵爆炸声，脚底下的路都在摇晃。一道身影修长的人抱着一个娃，指着头顶的蘑菇云，慢悠悠地说道： 啊，干爹给你放的烟花好看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